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09集，尔当。翌日雨歇，天还没晴，蔡氏昨日挨了训斥，今早就称病不起。罗木夜里也没有睡好，用过早膳以后，听下人来禀蔡玉给他送了帖子，要他去赴局。罗木接了帖子，对蔡玉今日邀约的用意心知肚明，他开了手，连袍子都没换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 被叫吧，我这就过去，不要让兄长等久了。 蔡玉是茶州的大匪，何周银何如把他叫阿爷，平素出手阔绰，喜欢资助各路草寇，因此在道上很有仗义贤名。但是他跟洛山雷长明不对付，其中原因旁人不知道，只知道雷长明没死以前，这两人在土匪的群雄会宴也相互不搭理。罗默赶到蔡府时，蔡玉已经招呼人吃了一巡。蔡玉的府院修得比罗默的宅子更阔气，内设仆从千余人，但他自己却是个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人，来往又多是草寇匪盗，所以设宴也都是酒肉宴，烤肉烈酒应有尽有。蔡玉一见罗木就仰声而笑，招着手说： 孟正来得晚啊，酒罚三杯，快坐下。 罗木在蔡玉面前从来都是俯首贴耳，他依着位置坐了，看席上都是些衣着奇异的陌生人，也不多问。蔡玉带罗木喝完酒才说： 听说昨日妹子烦着你了？ 罗木面露恐慌： 啊，兄长。 哎，训他是该的。 蔡玉摁下罗木的手臂笑道： 你是他夫君，男人管钱塘，好些事确实不应该让他指手画脚，他在家里都骄纵惯了，嫁出去也没大没小，你日后啊，该训的地方训就是了，不必顾及我的面子，宠得他越发没规矩了。 罗木内宅发生的事情，蔡玉全都了如指掌。他摁着罗木的力道不重，但正因为不重，才显得轻而易举。他让罗木往左，罗木就不敢往右。罗木是正经考去去都，再经过督察外放的官员，可那又怎么了？到了茶州，罗木就是个孙子。天高皇帝远，永一年间中伯的匪患就很严重，中伯兵败以前，他们不把建兴王沈卫放在眼里，中伯兵败以后，他们更是不把去都放在眼里。罗木额间渗出了细汗，蔡玉看在眼里，心里满意，才收回手，接着笑说： 说来真是奇闻，我半月前就听说去都要换人做龙庭，那锦衣卫指挥使韩城急得抓耳挠腮，专门跑回老家找了个小儿充当皇嗣，谁想海阁老不同意，一头撞死在了殿上，血汁脑花溅了韩城一身，吓得韩城当场尿了裤子。 他们齐声大笑。在这口口相传的消息里，韩城早已被说成了佝偻身躯的猥琐小人。蔡玉笑完以后才长叹一声： 哎呀，但是咱们落草走货也要讲究忠与仁，阁老如此吾辈敬佩。常言道文死谏，武死战，可大周历经三朝更迭，皇帝死了一茬又一茬，重臣里这样刚烈的却少之又少啊。 罗木听着话并不插嘴，也不抬头，他好似一门心思都在吃上，筷子只敢捡自己跟前的东西。人虽然长得相貌堂堂，却始终有种软弱畏缩的感觉。蔡玉没再看罗木，话说到了兴头上： 不过恐怕阁老也没有想到，韩氏小儿没坐上去的龙庭，如今要腾给一个女子。我看大周开国至今就没有过这样的事情，这不就是违背天理，阴阳颠倒了吗？这就是大周崩江之兆呀。我宁可听懵懂质子的话，也 不愿听女人的差事。男儿顶天立地拜个女人像什么样子？启东出了个七竹音，我看也是取巧，他正遇着太后当政的好时候，不然哪能轮得着他做大帅？去都再出个女皇帝，哎，乱七八糟的。 周围一片附和，其中一个络腮胡子拍了桌：“ 蔡郎说的在理，就这么回事。女皇帝算什么玩意儿？我也是不服气的。前头的几个确实不好，但男人主政就是天理。那满朝文武要是跪下去，对着他行了君臣大礼，那就是一窝孬种废物。不怪咱们被鞭杀十二部，给打了这么些年。 哎，小女儿嘛，一世一家，嫁人是本分。若是疼爱她，就养得娇些，那都不妨事儿。但是让他们出去打仗主政，那就是坏事。” 黛玉说到此处，感慨道：“ 听说去都里的学生们也很情愿，我看就是读书读坏了，读傻了，分不清好坏。” 他们从去都政事谈到启东军务，又从启东军务谈到离北战事，最后落在了雷长明身上。那络腮胡子说：“ 雷长明也是取巧撞了运，遇着严公子落难搭了把手，这才能起来。但是他这人就不能长久，霸道得很，要在洛山做正规军，怎么样，遇着禁军了不就立刻没了？” 蔡玉冷哼一声，旁边的人就说：“ 蔡老跟雷长明算是中博双雄，但他哪里配呢，差得太远。” 蔡玉没被这种奉承打动，他打开手臂，舒坦地陷在椅子里。 哼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雷长明吗？我是觉得他脏。 他把最后一个字念得重，正逢侍女上来奉烟枪。蔡玉抽了两口，继续说：“ 雷长明早年是走镖的，这事儿你们都知道。但他后来为什么不走了？他跟人讲，是因为他把妹子嫁给了端州朱氏，要享福，不肯干这活了。这话是假的，他呢有个嗜好。” 罗木不知道何时割了筷子。蔡玉在吞云吐雾里回忆着：“ 我最初干这行，该出事的时候，我师父就讲，做草寇匪盗也要讲究仁义，有些东西碰不了也做不成，那都是损阴德的。查州这么多年来来往往的商旅里，拖家带口的多了去了，但是真的遇上孤儿寡母，我绝对不碰。可是雷长明不一样，他以前走镖也送家眷，有一回是登州镖，送一半，当家的男人死了，留下孤儿寡母没办法，连镖银都付不起。到了登州，原先的婆家只要孙子不要媳妇儿，那女人不肯跟孩子分开，走投无路了，想寻死。雷长明把他们娘俩接了回去，说要养。我那会儿还在茶州做盗贼呢，听了这种事儿，把雷长明当个人，觉得他跟我这种人不一样，是师父话里头讲的侠客，我心里佩服他。外出做事的时候就留意他，想找个机会跟他拜个把子。可是我后来去了登州，听说他不干了，一路找到地方才知道，那女人跟孩子全死了。怎么死的？他酒后施暴，对那五六岁的孩子下手，女人不肯，被他活活给打死了。孩子没活几天，给折腾得不成样子，也死了。 蔡玉拨开烟雾，皱着眉，让侍女把烟枪拿走。 他去了端州，这嗜好也没变，这人挺爱惜名声，从来不敢光明正大的干。雷长明救下严公子时，公子还小，我当时跟严大爷算朋友，得过严家的住，虽然没有见过公子，却把公子当作自个儿的心肝。听闻了此事，上马就追， 连续跑了四天四夜才追到洛山，把公子接了回来。公子当时带着个名玉当，粉雕玉琢的，聪明得很，一见我就叫阿爷，别提多让人心疼了。我见公子无恙，才没跟雷长明计较。 后来雷长明再见蔡玉，都自觉矮了一头，蔡玉看不上他，他也不往蔡玉跟前凑，大家各站一边。 公子是个好孩子，很感激雷长明的救命之恩，为此对洛山土匪屡伸援手。 蔡玉今日原本是想询问罗母有关孔岭的事情，但是被这些往事给带走了弹性，等到想起来时，罗母已经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